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现在呢、就是、新的学年刚刚开始，所以我们今晚呢也都跟大家呢是分享一下关于教育方面的问题。最近有一宗新闻呢就说这个港专停办这个夜中学，令到很多人对夜中学的前景就非常之关注。咁我哋请嚟三位都同教育有关嘅嘉宾，一位咧就系教育关注组嘅张文炳， 系 咁啊，另一位就是何冠兰教授，同埋咧就系文化评论员郑景雄， 系好。 咁啊，张文炳，你打个桩先好嘛？ 系好啊，就咁啊，阿飞哥就即系呢嗱个事源咧，就系响放暑假之前嗰三两日咧，因为嗰个学年咧去到月底， 系。 咁放暑假之前嗰三兩日咧，就其中一個主辦機構咧，即係辦啲夜中學課程嘅機構咧，就係響即係完學年之前兩三日咧，就向即係向即係宣佈啦，就向學生啊、老師啊咁樣，咁就話咧即係唔即係嚟緊呢年咧就唔再辦啦，亦都響新嘅投標嗰、那個那個過程裏邊咧係並冇入標，咁所以入標係咩意思咧？就係話即係而家嘅嗰啲政府有資助嘅夜中學咧，嗰啲課程就係佢哋叫指定成人教育課程，咁就係五年咧就投一次標。係。咁你有興趣嘅，即係嗰啲機構咧，咁你就可以咧係入標就申請咁樣。咁啊，過啱啱過咗嗰個暑假暑假咧，就係、是、即係上一次嗰五年嘅嗰個標咧係嗰個完結。咁所以咧就。響佢嗰日5月27日咧，就教育局咧就向嗰啲嘅辦學團體咧就發出一啲嘅即係通知，咁就有興趣嘅就可以入標，就去到6月中咧就截標咁樣嘅。咁即係換言之咧，即係呢個機構係宣布唔再即係冇入到標，同埋唔再響新學年咧唔會再開夜中課程嘅咧。咁已經過咗入標嗰個即係所謂 deadline 啦，即係嗰個期限啦。咁而都只有嗰三兩日咧，就學期已經完啦。咁啲同學咧，大家同啲老師咧，基本上亦都唔會再見面噶啦。即係一暑假完咗之後，點知呢個暑假咧，就令到佢哋咧就即係好困擾，好彷徨。咁就因為咧就某一個機構係可以話咧，響夜中呢一個即係範疇裏邊咧，響夜中學裏邊咧，係都即係做下所謂佔一大股嘅。即係學生啊，同埋嗰啲中心啊，都係比較係佔得多啲嘅。咁所以咧，就嗰啲同學咧，即係受影響嘅咧，相對之下就比較多啲。咁你諗下啦，如果假若佢哋出年準備會考呢、這個即 係 DSE 嘅嚇中學文憑試嘅，哇！突然間到最拉尾嗰年咧，係翻咗冇書讀喎。咁你諗下對嗰啲即係成年人士，大部分都係年輕人嚟嘅。咁啊，對佢哋嗰個即係決心啊，同埋對將來嗰個前景嗰、那個嗰、那個、那個投射咧，就起咗好大嗰種嘅困擾啦。嚇、咁所以咧就變咗咧，響暑假開始嘅時候咧，就呢個事件咧，就成為咗咧係城中嘅其一單嘅教育嘅新聞。咁、即係我哋都有去做到斡旋工作啦。咁啊，過程亦都唔係容易嘅。咁老實講，呢件事情咧，一陣間我哋都需要討論一下，就係話。究竟例如話官方即係有冇責任咧？係、嘛？即係牽涉入嘅機構，就佢有佢哋自己嘅盤點啦。咁但係即係政府係咪應該嗰個監管啊，同埋個協助角色係可以咧，係有所改善咧咁樣。 阿、鄭景雄同馬豪兩位有冇教過夜中學？ 嗱，我就都好早有教過，即係我讀書嘅時候咧，所以就其實講緊夜校啦，我同林炳都係。讀過夜校，亦都教過夜校。咁嗱，正話文炳講嗰樣嘢咧，其實係好令人覺得唔開心嘅。因為點解咧？喺成個教育體系，每年香港政府係抌緊幾多錢去搞整個教育，但係其中一個咧係被人最忽略，而係我哋係最值得去支持嘅，就係、是、呢班讀夜校嘅年青人。佢哋係喺以前年青啲嘅時候。佢可能因為呢班其實基本上都家庭比較差啲啦，基層出身啦，或者佢自己當時亦都家庭環境，或者佢自己個人嘅心智，佢就係第一次機會讀書嘅時候咧，佢係讀得唔好，好早出嚟做嘢，跟住佢有呢個誠意出嚟做嘢之後，佢想繼續讀書學習， 咁就香港係好嘅，係一個夜校嘅制度。嗱，呢個夜校點嚟咧？我講翻少少嘅歷史。香港嘅夜校嘅發展咧，基本上你睇同個人口嘅個改變有關嘅。嗱，我哋戰後四五年咧，香港咧得翻五六十萬人嘅啫，因為好多走死嘅死，走翻大陸嘅走翻大陸。但係喺四五年之後，去到五零年啊，特別係四九年咧解放後咧，好多人咧就響大陸湧翻落嚟香港咧，就去到五零年初咧，香港已經有成200万人啦。呢大扎人裏邊咧，大部分係農民啦，亦都冇乜知識噶啦。但係開始社會有需要，佢哋係有知識，想追求翻少少知識啊嘛。於是咧就開始有呢個官立嘅夜中學，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譬如話後來有宗教嘅啦，明愛啦，係嘛？有一啲嘅政治團體，工聯會又有個工人嘅夜校啦。咁咧又有啲親台嘅團體又有佢哋右派嗰啲嘅夜學啦，係嘛？咁不一而足，特別好多係女同學，重男輕女嘛嗰陣時嘅社會，好多女仔咧一早就讀完小學已經出嚟做嘢，但其實好多讀到書嘅，佢就透過讀夜校咧，佢就得以走上成功之路。咁所以其實稍後我哋好多呢故事嘅，嗱阿何教授咧呢方面咧都有啲知道嘅，同大家分享下。 何教授有做過，你都從事過夜中學嗰啲。 我就喺七十年代末期咧，我讀研究院嗰陣時咧，因為我嘅又係黃仁同學，又係中文大學本科，又係研究院同學。去年過世嘅張行健校長，佢咧一直咧都係基層上嚟，而家佢就夜晚咧就喺深水埗嘅利馬道係夜校去做校長。佢一段時間因為調配人手啦，啱啱有人過咗教，佢就揾咗我頂咗一段時期。咁我教夜校咧係一兩個月嘅啫，都係假期去教嘅啫。不過咧，我喺九十年代開始咧。因為我今日在座飛哥啊、文炳同學咧都係黃仁畢業嘅。我哋黃仁喺1951年咧就辦一間二學啊，係黃仁夜中學。夜中學當時嘅校長 Williamson 咧個鬼佬咧係一個錢都唔收租嘅，好得意嘅，唔收租。不過後來電費你俾翻嘅啫。呢間應該係香港算幾耐嘅，唔係政府嘅，不過喺政府學校裏邊係個黃仁舊生 會。政府學校舍。 校舍裏邊，校舍裏邊，佢啲課室咧，你收得人多，咪俾多幾間你咯。如果你個班數少，佢咪你用少啲課室咯。咁一直辦到咧，其實咧，我又有好長嘅時間咧。我喺黃仁舊生會做執委會，咁我哋啲師兄咧就好熱心嘅。我做過個夜中學嘅校董，後來咧全盛時期咧，咁我個師兄咧阿莫懷芬大壯咧，我哋班高幾屆嘅，我哋好熱心，我哋仲喺。我哋黃仁舊生會喺青衣嘅中學，係夜晚開埋第二間嘅係夜校，不過係一間津校，一個津條中學啦，用個校舍學上我哋噶嘛，我哋辦夜校就喺青衣嗰邊嘅。咁啊，曾經一段時間我哋係有管兩間夜校，咁就即係我有好長嘅時間咧。我哋一個傳統咧係現啲老師咧初期係請嘅，後來咧。好多黃仁嘅同學啦，前近呢幾年即係臨到結束之前，暫時冇得講結束，暫時唔做啦。我哋揾義工嘅，係黃仁嘅同學，佢哋教啲同學去考會考，因為佢哋考試叻。我哋啲師兄啊，莫華芬啊、歐啟剛啊、於振康啊、成班啊、關敏芳嗰啲師兄咧，佢就出錢出力做校董之外咧，佢哋俾錢獎學金，即係話鼓勵啲同學啦。如果你考到成績咧，係唔收你學費嘅，甚至啲同學話好慘啊！冇錢咪唔交咯，即係你有錢咪交咯，即係變咗我哋係做義學嘅，從一年開始義學嘅，嗰、那個係完全係揾舊生會，即係我哋私人利用校舍，銅鑼灣黃仁書院係官校，咁咪用官校嘅校舍，黃仁舊生會中學係津校，我哋係辦學團體，我哋曾經係辦過。咁全盛期間咧，就有一段時間，我哋見證九十年代啊，我哋仲揾到咧，我哋嘅大師兄，又係大師兄，又喺黃仁教陳福林教授啦，佢係住喺隔離銅鑼灣隔離，佢、陳教授出嚟去做校長，陳教授咁叻，佢叻嘅地方咧，佢親自出馬，有陣時候教下英文，教下 history， 結果同學咧可以攞 distinction 嘅，因為高手教你啊嘛，咁甚至啦，陳教授咧，佢有好多嘅 connection 咧。佢要升學嘅話咧，佢同國內暨南大學有聯絡嘅。咁我哋甚至咧請到嗰啲朋友捐啲錢嘅。只要有同學肯嚟讀嘅話咧， 錢絕對沒有問題，我們隨時給好獎學金。不過後來呢就整下整下，是不是因為升學的機會多了，還有他政府就沒什麼特別的統籌，所以聽文炳講到港專不辦。因為我們呢前那幾年呢，我們找埋很出名的校友陳雄校長，即是他是出名免費幫人補習，找他幫手就是他有補習學校跟我們協辦。但最後在19年呢就已經因為沒有學生，其實有學生，但我們沒法聚曬那些各方面的一個統籌。我哋係靠自己一間中學嘅校友去做嘢嘅啫。我哋秉承嗰種義學，因為我哋大部分嘅同學咧，坦白講，我同文炳我哋都係基層嘅，即係我哋爸爸媽媽講難聽係半文硬嘅，我哋係靠讀書上嘅啫。我哋完全明白好多同學頭先講得好啱啦，就好多女仔。我喺深水埗教義學嗰陣時咧，睇住嗰啲咬住個麵包喺工廠嗰度翻工，甚至喺黃日咧，我哋聽到仲有另類學生咧，嗱一個好出名嘅單車手啊，咁佢當時咧就係夜校校洪松蔭啊，佢係精英運動員，但係咧佢因為運動即係好似而家今年奧運會好多嘅運動員咧，佢為咗做運動，所以咧佢讀書讀唔到啊，而家俾翻機會佢，佢哋好多咧，即係可能讀到中二中心就要做運動就唔讀書，佢哋後來咧要上咧，佢攞翻個文憑。他就靠夜學，即各式各樣的人，他們為了很多原因讀到中間絕了學，但你給他機會，我們提供條件。華欣書院有個好處，第一招牌夠響，大家知道在哪裡，第二交通方便，地鐵我們都做盡宣傳，不過就是我們出錢，但是我們整個都沒有學生，我們用過方法補習學校，最初的時候是開全科四五六嘅，我哋開好多班，後嚟整下縮班。咁我諗咧就係、是、其實資源唔係好多嘅啫，因為我哋你如果能夠集中啲人係聚埋，錢真係唔係問題，因為我哋唔使交租嘅，無論兩間。結果咧，首先咧就係青衣，錢真係唔係問題，因為我哋唔使交租嘅，無論兩間。結果咧，首先咧就係青衣嗰度啦，因為遠啦，去到青衣嗰區咧就即係整下整下。好像沒有需要。銅鑼灣呢捱到19年，那加上疫情的緣故呢，那就即我們暫時呢，因為要註冊的嘛，我們暫時停一停，即希望有機會是再來。所以明明講起的話呢，我今天上來呢，即 我自己在夜校呢教過的是幾個月而已，但是呢作為一個辦學團體，兩間我都做校董的，不過後來做下就係、是、我哋盡咗能力噶啦，揾各種嘅人，其實好靠我哋黃隱嘅救生嘅，佢哋真係出錢出力，就俾曬獎學金啊，考慮埋佢升學啊。但係個問題出喺邊度咧？就係、是、政府係可以幫到咩嘅地步？例如咧，你起碼知道嗰班人喺邊度，我哋要聚埋佢一齊，你集中喺香港喺九龍一兩個地方，只要個交通方便的，你咁多官校、咁多學校，你俾啲人兩個地方或者三間，即係聚埋一齊，錢好少，我哋唔係出好多錢嘅啫。即係我同阿文炳傾過啦，辦夜客佢啲咁多錢，即係你當呢班係弱勢社群。咁我哋見到好多人咧批評咧，我哋好多政府擺教育咧係好慷慨嘅。 馬教授啊，你講個 situation 咧，就係你講一個案例，呢個以你哋母校啦、黃隱啦。呢個係一個 case， 但係正話你話冇學生呢個情況，其實咧就正正呢個就係有啲人咧就利用呢個處境啊。嗱，少咗學生唔係表示呢個社會冇需要啊嘛。係 啊， 正正呢個稍後文炳就可以補充呢方面。正正就係咧近年咧嗱個社會係改變咗嘅。我正話講由戰後開始，即係話有啲困難時期，五六十年代其實咧我哋今日話做呢個節目咧，我都好多朋友咧，原來就五十至到七十歲呢個 age group 啊，原來好多人咧都係讀過夜校噶。就啱啱就係講緊六七八十年代啊，就係、是、夜校嘅黃金期啊。但係咧，當然啦，過去呢十年八載個社會可能真係富庶咗啦，係相對少咗。但係少咗唔係表示冇需要啊嘛。而正話文炳講緊港專嗰個 case 咧，有啲人就咁講啦，有啲咁講嚇，就話可能港專咧佢想轉型喎，佢唔想再搞啲夜校喎，呢啲低檔次喎，我不如搞其他嘢啦。嗱，如果真係咁樣樣咧。而引致佢哋係咁樣啦，咁就係好唔理想，就話 你不可以因為他人少你不去理他，而是他有個需要。因為今天仲有好多我自己都認識，因為我都有參與好多社會服務，有啲基層嘅人，嗱，正話阿教授都講咗，係好特別嘅夜校教育。其實就點講咧？佢就有好多人願意出錢出力嚟做。第一、第二，佢係要啲乜嘢啊？佢係冇實驗室㗎，冇 lab 㗎，係文商科為主㗎啫。即係話佢嘅成本係咩咧？就係老師出糧。嗱，呢啲老師好多係兼職嘅，甚至有啲義工嘅，所以佢嘅老師嘅酬金係好低嘅。第二，佢用咩地方啊？佢係兼用日頭人哋用完嘅地方，包括嗰啲日校，包括嗰啲會堂，包括嗰啲教會嘅地方。所以呢啲亦都係好平租嘅，係善用呢啲地方資源。所以咁樣講嘅時候就話，呢個夜校嘅教育係喺香港成個嘅教育體系裏邊係最慳錢嘅一塊嚟嘅。 嗱，張文炳，你最近我知道你最近有個場合咧，係見到我哋嘅特首啊林鄭月娥。你都反映到呢個問題俾佢，佢有啲咩回應？ 因為最近就話啊，即係特首咧，就係就嗰個佢即係十月嘅時候會發表個施政報告，應該十月啦嚇嚇。咁佢就做諮詢，喺教育嗰方面做諮詢。咁咧就係即係邀請咗幾十個啲教育界嘅人士啦，即係由大學一路去到即係即係有幼稚園都有嘅。咁咧就喺嗰度咧，咁我就即係。講即係都作咗一番嘅發言，咁就係其中一樣咧，我就係講嗰個夜中學情，夜中學情，咁就係話咧，即係一言以蔽之咧，就係唔係冇人讀，只不過咧就係緊雞定蛋啦。你因為而家咧由以往嘅免費，去到而家要交萬幾蚊學費一年，嗰啲學生佢日頭做嘅工作咧，係根本上啲比較好低下嘅工作，人工好少嘅。咁你叫一年交萬幾蚊學費咧？呢個根本係冇可能嘅嚇。咁所以咧，一有咩經濟嘅風吹草動，比如過嗰兩年咧，種種嘅又事件啊，又疫情咧，就好多人退學啦。因為佢根本都分鐘失業，或者係可能咧就半失業狀態。咁所以佢點樣交嗰啲學費啫？咁而政府嗰啲所謂資助咧，就係佢上滿八成嘅堂咧，就俾翻三成嘅學費回扣。一萬蚊佢攞翻三千，佢仲要交七千。而家你萬幾蚊學費咧，即係佢本身都要交到成萬蚊學費。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咧係即基本上嗰個情況咧就係即係政府令到佢哋嗰個讀書嘅決心咧係受動搖，同埋都令到佢哋咧係差唔多咧係好難去繼續，就唔係冇人讀，完全唔係嗰回事嚇。 好啦，我哋聽首歌，然後翻嚟繼續咧就講呢個香港嘅夜中學，就係、是、啊呢、這個李克勤唱嘅。開學禮， 同學各位找個位，這是你的開學禮。往前看，想像帶着四方武士多美麗。先交過難忘學費，先不會來年失禮。明天總會是個新學期，終身制。总要学，无论代价多重，学会的多少帮补自信。背过书，何时被考起总有些用，至少你知道什么不懂。大概只得恋爱时没标准的教科书，必须靠人不断试，学前情达意，二人共处才够真挚。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若然你生活有时过得苦，仍不作弊，荆棘里完成学位，操守却仍然高贵。学懂的会是你毕业时的优势。因此说人生在世，运程难预计，但能入世培养聪慧。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往前看，想象带着四方武士多美丽。先交过难忘学费。 20个账号交易平台和多个电商平台发出诉讼或者发出函件，要求停止相关服务。贴文又说，当局上个月底有关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的最新规定出台之后，腾讯坚决落实。针对央视报道的问题，公司呼吁尽快出台相应法规，严格管制账号租卖行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084点，跌2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19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4，日元110.2，瑞士法郎0.918，加元1.263，人民币6.466，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85。欧元兑美元0.739，新西兰元兑美元0.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6.01美元，卖出1796.9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而广东沿岸海域仍然有骤雨。强烈热带风暴灿都已经增强为台风。在晚上10点，灿都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6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并且逐渐增强。同时，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天气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五稍后和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 关注体育赛事，分享运动精彩时刻。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嘉宾主持洪松蔭、钟志光、徐家乐，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港台体坛一二三。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2008年北京奥运圣火，全经香港就认真大阵仗。不过其实早喺1964年，圣火已经首次传到香港。虽然台风路比袭港，仍然无损市民嘅热情。由于东京系亚洲首个举办奥运嘅城市，香港亦都有幸第一次传圣火。1964年9月4日挨晚6点，东京奥运圣火由日本航空富士号专机运抵本港。当年嘅日本驻港总领事将火种交俾时任港协暨奥委会会长沙利士。当晚全圣火路线由启德机场出发，经土瓜湾道、七咸道到尖沙咀公共码头，然后由皇家香港游艇会派遣嘅游艇将圣火经维多利亚港运到中环嘅皇后码头。最后传递到香港大会堂音乐厅。由于海德隧道在1972年才通车，所以全圣火一定要搭船。当年有很多的本地运动员都有份全圣火，包括了拳击的罗汉北、田径的苏锦棠和朱明、游泳的郭锦雄、陆伟京。迎接最后一棒的是太平山飞鱼张乾文。点着圣火盘之后，圣火就整晚在大会堂对开燃烧。这次的全圣火可以说万人空巷，超过20,000名市民沿途观看。当年的火炬是用白铜盗猎做的，火种是烧煤气， 物本来圣火只是停留一晚，在第二日9月5号就要送去台北。不过当日上午11点40分到下午的3点35分，台风路比吹正香港，悬挂十号风球。送别圣火的仪式需要延迟到9月6号朝早11点20分才举行，仍然吸引了数千人围观。为了纪念奥运圣火首次经过香港，第24任港督戴伦子宣布将启德机场附近的一段道路以及一个花园分别命名为世运道和世运公园。东京圣火传递之后，香港运动亦都百花齐放。44年后的08年北京奥运，香港第二次有火炬接力。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境外事业存在风险，人生路不熟，好容易中火。投资物业唔保证有回报，一个唔好彩，买楼花仲可能会拣中烂尾楼添啊！买之前谂清楚，考虑因素多罗罗。做足功课要够 smart， 想知多啲上 outsidehk.eaa.org.hk 睇下啦。 八点黄金五合一，数字世界主持李灿荣。今集就等邵志尧博士同大家拆解 AI 密码。 AI 系唔等我哋嘅，佢已经默默无声咁样咧，有咗四个浪潮嚟咗添噶啦。未来我最需要关注 AI 发展嘅，你觉得系咩？ 我認為就是科技倫理，因為科技的技術發展是可以一日千里或者一萬里。 9月8號星期三晚上8點，港台電視31。 由現在至深夜12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同大家讲的题目是香港的夜中学。咁啊，请嚟嘅嘉宾咧有呢个教育关注组的张文炳，有历史教授何冠环同埋文化评论员郑景雄。咁啊，讲起夜中学咧，就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可以讲系夜中学的黄金时期。我自己都教过。六七年的夜中學，我七十年代上世紀七十年代教，咁我嗰時啲學生咧都係五十後，所以我而家嘅學生咧全部都嗰時嘅學生，而家都六十幾歲嘅，我全部登曬六啊，但有好多都攞到博士，證明咧夜中學其實係唔係唔可以培養到人才，佢哋嗰時都好用心讀書。咁啊，張文炳亦都介紹過，我識得你個學生，而家已經做到銀行嘅高層啦。 係啊，係啊， 所以你並係夜中學咧，其實唔係話冇人才喎，就係識唔識啲珍惜佢哋喎。 飛哥，你就講咧人才咧，最過癮就係咧，其實佢就低成本就高產出啦。係 啊， 各位，係 啊， 嗱，我而家就同佢計數，啲政府成日計數啊嘛，有啲錢啊點嚟啊嘛。最近派幾千蚊，搞到啲阿伯啊、啲老人家個個哇哇聲。嗱，香港政府咧，響回歸前1978年咧就九年免費教育啦嘛，開始之後都重視教育。 而家12年啦，而家 咁係啦，一路落嚟嗱，跟住咧我就計條數啦。 嗯， 沙士嗰年為一個嘅例子，2003年嚇文炳 係 咁，當年咧政府咧嗰、那個都係叫做夜校教育咧，都係一個比較轉型㗎啦，開始千禧年之後嘛，佢人數就冇特別增加，但係嗰時都成萬人嘅喎，就啲即係成人夜校啦，即係話嗰啲讀中學嘅咧啦，即係文化中學啦嚇、啊，另外啲就英專嘅，即係淨係讀英文嘅啫。咁呢啲加埋咧都成萬人，但係政府2003年咧係俾咗幾多錢嚟做呢件事咧？係7000萬左右 嚇， 7000萬一年係講緊有成萬個學子受惠，而呢班都係有心嘅年青人，佢想即係話 second chance。我想再嚟讀書，係咪？除一除佢，即係政府咧，每一個呢啲有心嘅年青人咧， 都係俾緊7000蚊到嘅啫。OK， 但係你計一計，喺2003年，我哋以前都係做大學啊，係咪？大學政府每年補貼一個大學生，翻翻去2003年嗰個時候，都10几万啦。而家梗係唔止添啦。喂，10几万同7000蚊啊！但係嗰啲年青人都係香港嘅年青人、哦，佢哋年紀係差唔多嘅啫、哦。是吗？即是那些他夜校学生通常都年纪大一点嘛，都接近20岁啊，是吗？所以我就觉得，哎呀，为什么同样是香港年轻人，一些就叻一点，好彩一点，那他可以读大学了，一路就你补贴10几万一年给他。那些因为呢就早年条件不好，现在他有心想来进取。我们社会是不是应该鼓励，政府是不是应该支持他啊？好了，你再下来去到现在就讲到这么困难，但是政府的钱怎样读怎样用呢？陰公啊，飛哥兩位，去年就話香港啊，又話乜嘢疫情，又話香港有啲咩情況，佢話：，我哋要再搞個香港政府話 relaunch Hong Kong， 香港重新出發。於是咧就想揾個國際公安公司咧嚟到同佢做個計劃， 好都好貴喎、 啊。好嘢啊，4400-4500万啊。係咁喎，俾咗一間公司咧，就唔係國際所謂我哋知名嗰啲，係中東一間中東嘅公司。咁做咗一年嘢啦，最近咧就交咗个 report 俾政府，跟住政府点讲？佢话哦 ，OK， 唔该晒，同我哋做咗个 report 4400万，不过我哋睇过之后咧，觉得咧嗰啲嘢咧都唔系好啱使，咁啊束之高阁就放低佢成为历史文物，跟住呢4400万就抌落咸水海。文炳，呢4400万如果今日喺香港嘅夜校嘅教育，可以做到幾多嘢？ 係啊，文炳可以講講多咗4000几万，會點用？ 響夜校咧，如果你4000几万咧，以佢而家使嘅錢咧，不外乎係一年咧，響嗰千幾個夜中學學生裏邊咧，係500万留下嘅啫。其實講出嚟咧，都即係令到人哋咧係即係好好感慨啊！ 善財難捨啊，冤枉甘心啊，陰公。 嗱，你就算我同你計條數，即係根據鄭景龍頭先所講，如果有千幾個學生，佢哋萬幾蚊學費一年，你加加埋埋，你都係不外乎係嗰千幾萬，係千幾萬。就算你政府睇曬數，你攞1500至2000万出嚟就乜都夠曬啦。我哋而家教育嘅經費一年咧，經常性支出啊，未計嗰啲。起校舍啊，又即係好多嗰啲即係所謂嗰啲叫咩嗰啲 infrastructure 嗰啲基建嗰啲項目啦、啊、我哋都差唔多大概1000万即係1000亿到一年啊，嗰個經常性嘅支出。咁你喺1000亿嘅經常性嘅支出裏面，係1000-2000万，真係其實係佔嘅比例咧係完全睇唔到咁滯嘅。咁但係咧，你就可以咧係即係扶持到咧。是一批，即係佢以前基於種種原因啦，又或者因為我哋亦都學制有改變過，咁咧根本而家新學制咧係好多，即係而家20几岁啊，或者20-30岁嗰啲，佢係冇讀過嘅。我哋有即係夜校學生咧，就係、是、佢以前考中學會考嘅。咁啊，跟住咧出咗嚟做嘢，咁咧跟住佢想咧有機會咧，就睇下可唔可以咧係即係讀翻大學啦咁樣。咁佢嗰個中學會考個資格咧，就已經咧。是冇用啦，即系唔可以咧，系透过一个咧系入大学。咁咧，于是乎咧，佢重新翻去夜校嗰度咧，系读呢个而家 DSE 嘅课程，就是、考 DSE。咁嗰度俾佢攞到20几分咧，咁就入呢个大学，即系入呢、這个那个所谓八大啊，即系读嗰啲资助嘅学校位课程。咁嗰位系读呢个咩嘅？读护理嘅。咁每年咧都有好多呢啲即系种种嘅例子嘅。咁我又觉得即系话。所以啲同學咧，亦都好唔甘心，就話我哋而家唔係話咧，係攞政府嘅資源嚟到係浪費。我哋希望咧圓咗我哋個夢，我哋真係咧希望有一個好嘅基礎教育，然之後喺呢個基礎教育之上咧，我哋再去發展啦，啊，即係升學又好，就業啊又好等等啦。咁啊，亦都即係佢哋希望即係自食其力，一句講曬就係、是。咁但係咧，就咁多年嚟咧。即係政府好似咧，就係覺得呢班咧可有可無咁樣嚇，咁係咪要嗰啲年青人佢哋基於種種原因出咗事嘅時候，你就於是咧就要抌好多嗰啲資源咧嚟到點樣輔助佢啊等等，咁你先至安樂咧？ 喂，文炳啊，其實個情況就咁啊，其實我覺得啊，郭教授，而家政府咧 其實佢成個思路啊，對教育啊，佢係冇掌握到嗰、那個呢啲叫做唔係所謂一般正規嘅教育啦，係嘛？即係夜校呢種咧，佢一開始佢就睇輕佢，佢冇正視嗱。正話講緊一樣嘢，佢而家有個講法㗎，啲官員話：哎呀，其實我哋而家好多㗎，嗰啲 vocational training 啦，走去學下做下呢啲咩學門技術仲好啦。你仲嘥乜鬼嘢？再去補翻又要考會考嗰啲咁嘅嘢係咪？但係佢唔掌握唔到，喺一個年青人佢個心裏邊，我以前啲同學而家個個都出嚟做嘢，佢哋個個都中學畢業，我係冇畢到業啊嘛。係 啦， 嗰種係一種你對呢種咁樣嘅缺陷咧，係唔係用嗰個功利，即係話官員咧只係睇數字睇一個實際。我正話就已經回應咗佢，其實呢班年青人咧係用最少嘅社會資源。但佢有最大嘅產出嗱，正話阿飛哥你都講緊，你學生嗰啲係博士級，我同你講，我都識幾個嗱。當年咧，我喺電影文化中心啊，1983年咧，嗰套《半邊人》電影啊，個女主角啊，許素瑩啊，而家仲係活躍㗎，喺電影文化界。阿土姐嗰套戲佢都有一個角色。嗱，許素瑩咧，佢咧呢個真實故事嚟嘅《半邊人》，當年攞咗電影金像獎喎。阿許素瑩攞咗係最佳女主角喎，83年，佢係夜校出身嘅，就因為佢日頭咧。就同屋企咧就要做湯魚妹看魚檔，佢夜晚就去讀書啊嘛，係嘛？咁佢就完成咗個學業啊嘛。呢個咪一個例子。另外文炳，另外我哋以前科大，我哋有個教授啊，同事廖迪生教授啊， 係 佢都係讀夜校出嚟，後來就考到中大啊嘛。嗱，你又叻，你又考咗港大啊。所以其實有好多呢啲人， 文炳都係讀夜校出嚟噶。 系，我成个中学读夜校噶，全个中学日头做嘢嗰时。 入到香港要你都犀利啊！ 其实又俾你有机会都成日读日校唔读夜校啊？ 系啊， 系嘛？ 系啊，即系我当时有机会读日校，因为我喺升中试里边我考到噶，当时50,000人里边有9,000个考得到，咁我考到噶，即系派咗去一间即系今日嘅叫津贴中学啦，吓，咁啊40几蚊学费，咁啊，因为屋企太穷啦，嗰阵时系住徙置区啦，吓。咁啊，即系细个咁啊，已经要帮屋企去做嘢。咁啊，我仲好记得嗰阵时放榜卖报纸噶嘛，升中试放榜又卖报纸，中学会考放榜又卖报纸， 华侨日报 整埋啲名出嚟，整埋啲名出嚟， 真系考唔到就好冤啊嘛。喂，文炳啊，我就讲起，因为今晚呢个节目咧， 系 有个老友同我讲， 系 佢嘅哥咧，原来系你嘅夜校同学， 系 嗱呢个有一个好例子嚟嘅，佢。我正話講咧就咧，何教授講就話，以前好多係女學生啊嘛嚇，即係好多重男輕女啊，咁啊女仔又要一早出嚟做嘢養家啊，啲男仔讀書。但我呢個朋友咧就調轉喎，因為佢做大佬，晨早出嚟做嘢，一每日讀到書啊，就後來個每日做咗大學嘅老師添。 係， 但係佢哥咧冇放棄，佢讀夜校同你做咗同學，跟住咧佢又冇你咁叻，入唔到香港 U， 但係佢都入咗一間就私立嘅大專，跟住咧佢繼續發奮，佢就去儲到錢去咗美國。讀咗個碩士，咁啊後來就去咗英國。嗱，呢啲咪好例子咯，係嘛？係好多呢啲好好嘅例子㗎，好例子㗎。 呢個曹同學咧係我嗰陣同班同學，咁個會考咧就攞到4科2，咁咧就全班公立中學咧收咗佢讀全日制嘅預科，嗱都幾犀利嚇。咁啊跟住咧佢就佢即係佢係好犀利，結果後尾咧就其實係一個中學嘅一個地理科嘅專家嚟嘅，有出書又成嘅嚇，咁啊即係呢個就係即係其中一個例子啦，咁啊無數咁多例子嘅，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即係我哋嘅官員係咪應該咧係將嗰個思想嗰個氛圍同埋個胸襟咧係即係擴闊一下，一方面就了解一下真正嘅咩叫基礎教育。因为咧，当年咧，2003年嘅时候咧，我哋有12间嘅官立夜中学，系全部政府系即系直接开办嘅。咁当时咧就因为日校咧行9年免费教育，咁啊殖民地嗰个年代咧，你话点唔好都好啦，佢有呢个胸襟，将9年免费教育咧俾埋夜校嘅学生，咁即系话咧9年，因为去到中三唔使交学费， 都唔使交学费啊。 中四、中五咧。就係交嗰個學位嘅大概嗰、那個學額大概18%嘅成本，咁啊百零蚊，咁啊100多蚊都係一年都係大概1,000多蚊，就唔好而家10,000多蚊咁啦，係嘛？咁啊都可以負擔得到。咁然後咧就係話當時咧就有官員咧係唔理咁多，唔知點解同夜校咁大仇口啊，同夜校啲 邊一年嗰時係 2003年。 2003年。 雖然咧 呢件事情去到立法會嗰度咧，係一番嘅爭辯。咁我即係我哋都當時都有去出席嘅，啊，我哋啲舊生啊、夜校學生等等。但係咧，當時政府仍然強行咧將啲即係殺校啊，全部十二間公立嘢都我殺曬。咁啊，將啲課程咧係強行外判咗。咁啊，因為咧個反對聲音太緊要咧，佢哋先好逼不得要咧，係整一個兩年嘅過渡期嘅所謂資助計劃。當時係辣到不得了嘅，即係佢唔係諗住幫啲學生，係諗住令啲學生咧過埋一兩年咧，最好你唔好再讀啦嚇。咁、就係話咧，佢話整一只就係話咩啦？即係你上滿八成嘅堂咧，就俾你三成嘅學費回扣。咁最好笑咧就係話，我哋只係資助高年級，即係中四、中五嗰啲，中一二三我哋唔資助啦，因為你以前讀過啊嘛咁。哇！這個真係超 讀得掂，佢唔使嚟讀夜校啦。 冇錯啦，仲有人哋喺呢個九十年代，我嗱香港最中意啊講咩啦？講芬蘭啦，啊有芬蘭嘅教育點好點好啦。我九零年咧就去呢個芬蘭咧，係開一個嗰啲即係國際成人教育嘅會議，咁啊有機會去有嗰啲學校嗰度參觀啊成。人哋喺九十年代開始嘅時候啊，已經好普遍咧接受同埋實行嗰個所謂第二次就讀嘅機會啊。但我哋香港咧，而家富裕喎、哦，以呢、這個即係所謂 GDP 啦，即係國民生產總值嘅平均計咧，我哋係富裕、哦， 世界級噶， 二萬幾蚊個一年，係 啊， 即係嗰個美金。咁咧，但喺教育咧，尤其喺思想方面咧，嗰種嘅精英嘅諗法咧係好緊要，好緊要。你就算去到大學都係啦，搶啲嗰啲叻嘅學生。咁喂，你好難講嘅喎。今時今日佢唔叻啫，過得幾年嘅時候，好似大家頭先所講，佢可以讀到博士，將來出嚟做教授嘅喎，係嘛？你唔能夠某一點嘅時候就定咗佢終身噶嘛，即係好似睇死佢唔得咁樣噶嘛。夜校其實都係一個例子嚟嘅，即係你入去嘅時候有啲可能好普通，點知佢讀完之後咧，佢係好醒嘅嚇。咁、所以我覺得最緊要咧就係你俾機會佢哋，就唔好話咧佢咧。是去打壓他們或者是封殺了他們的機會，但目前來說我都覺得是做得很糟，即是以我們政府放在教育 的資源，一年呢是成千億，但夜校的學生呢，即是夜中學的學生呢，只是受惠得過即是大概四五百萬 雞碎那麼多， 即是以整個香港來計，我覺得 比例不合， 完全 一個過千億，一個就得幾百萬， 係啦， 完全唔重視。 呢幾年咧，我做三間學校嘅校董啦，有官校啊，有津校啦，做過直資啦。呢幾年係好慷慨，你睇到每間中學加個副校長，由兩個變三個。啊，嗰啲以前分喺文憑教師、學位教師，如果一律都係學位教師，於是我所認識嘅同事嗰啲嘅教同我咁睇，唔係表示佢唔叻。佢每人都加咗多人工，即係好事嘅。學校用每間學校加個 EO 嚇、啊，幫你做行政啊，社工嗰啲又增加，即係撥喺中學嗰個資源係多咗嘅。唔使講大學啦，我喺大學出嚟我都明白啦。即係佢大學嘅大學好聰明嘅啫，佢梗係話唔夠錢㗎。你研究經費越俾多就越好㗎。即係我哋好多嘅浪費喺大學裏邊嘅浪費，即係我自己都係。在裏邊咁多年，我都知道啦。咁你如果減咗大學經費，咁大學嗰班我啲舊同事梗係斬我啦。但我話我睇住你哋咁樣使錢，減三分一一樣可以得啦。你將一三撥落去基礎教育幾好啊？即係變咗可以用嘅錢，難聽啲嘅嗰啲對基層嗰啲，真係小恩小惠小錢啫。你俾人哋好歡喜係第二次機會啊！好多朋友都問我一個問題，佢話中國。忽然之間強了很多，他找個理由，我想了很久，我只是說這幾十年中國的教育是培養大量大量的人才，而中教育的不是只是精英教育，不是單軌，是好像那些局的各方面，我會感覺上今年政府呢，因為奧運會的忽然間很好成績，他做對一件事，而體育界那班很聰明，因勢利導，要政府要照顾嗰啲运动员。 好啦，阿冠兰，我哋听首歌先，翻嚟再倾。呢、這个就系芬妮唱嘅《每当变幻时》。 明年过去，常讨论。 水。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三推出来港二计划，容许内地及澳门的非本港居民免检疫来港。深圳湾口岸和港珠澳大桥口岸每日名额各1000个，有关人士入境时需要持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抵港后亦要接受定期病毒检测。另外，林郑月娥提到，由于内地疫情回稳，回港二计划将会在明日凌晨起全面恢复，适用于内地全境和澳门出现疫情的6个小区地方除外。特区政府会不断按内地疫情更新安排。林郑月娥强调，过往经回港而返港的20多万人中没有人确诊，相信可以放心。警方拘捕一名57岁男子，涉嫌以电话和传真方式滋扰法官，干犯藐视法庭及电话骚扰罪。司法机构表示，一直高度关注任何试图向法官施加不当压力的行为，一般会将怀疑涉及滋扰法官的事件转交警方处理。发言人重申，法官及司法人员依法处理案件，确保司法公正，并以无惧、无偏、无私、无欺的精神维护法制，主持正义。如果对判决或者是判刑不满，有上诉机制处理。警方说，去年10月至今年7月，有3名区域法院法官收到大量和重复的电话及传真滋扰。警方昨日锁定一名疑犯，在他观塘寓所和身上起回怀疑用作犯案的电话、多张电话卡，用作记录法官资料的备忘录。阿富汗塔利班宣布组建新政府，新政府属于临时性质，称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发言人沙恩公布部分临时政府官员名单，其中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将以埃米尔，即是最高领导人的身份领导国家。穆罕默德·哈桑出任代理总理，率领塔利班和美国商讨撤军的巴拉达尔担任副总统，穆罕默德·雅各布出任代理国防部长，哈卡尼担任代理内政部长，哈里勒·哈卡尼担任难民部长。沙恩表示，阿富汗塔利班希望同以色列之外的世界各国保持外交关系。另外，俄罗斯外交部证实，俄方收到塔利班发出的出席宣布阿富汗政府组建仪式的邀请。英国首相约翰逊提出对劳工、雇主和部分投资者的加税计划，以便为医疗和社会保障改革筹集资金，但就违背竞选承诺，并受到英国商业组织批评。根据计划，企业缴纳国民保险的薪资税税率将上调 1.25%，股息税税率亦上调 1.25%。英国商会表示，企业强烈反对提高国民保险缴费，因为将在关键时期拖累就业增长。在企业已经面临一系列新的成本压力下，上调相关税率将会对更广泛的经济复苏带来 重大影響，並打擊推動復甦所需的創業精神。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5,109點，下跌25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519點，下跌1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74，日元110.26，瑞士法郎0.919，加元1.263，人民幣6.467，英磅對美元1.378，歐元對美元1.184，澳元對美元0.739，新西蘭元對美元0.71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5.17美元，賣出1,795.72美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星期三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又為28度，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又為34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星期四天氣酷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星期五稍後同週末期間驟雨較多，風勢較大。而家嘅氣温係29度，相對濕度係87%，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9月12日星期日起， 请嚟不同界别嘅领袖， 佢哋包括 有利集团有限公司副主席黄天祥，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钟美玲， 数码港主席林嘉礼，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主席陈志思。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张凤平。 好多人都经常抱怨心情不定，咁究竟系点样一回事呢？最常见嘅情况系容易俾别人嘅言语所影响，或者好在意别人对自己嘅评价，经常冇法子为自己落判断，将决定权交到喺别人嘅手中。又或者面对父母、朋友、上司和同事的时候，自己总是容易动摇立场，令到生活烦躁不安。定心这本书副题是找到不受他人影响的自己，是由两个人合著，一位是日本畅销书断舍离的作者山下英子，另一位是日本的瑜伽大师龙川修。 讲起瑜伽，好多人总是以为它是一种有助健康的运动，让身体放松。其实瑜伽虽然有助健康，但是并不是以健康为目的，而是可以作为一个人的自我促心，帮助我们活得更坚强、更精彩的生命智慧。 今日社会资讯泛滥，各项的信息都随时可以在手机上找到，表面上看是比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方便的生活环境，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资讯的提供者，他的背后都有好与坏、对与错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都是因人而异，令到真与假的资讯充斥网络，反而令人容易迷失自我，变得摇摆不定。 当面对大量不稳定和不确实的外来信息，人就会对未来产生不安和痛苦，甚至恐惧，并因此而令我们没办法开拓视野去体验生活的喜悦。人心一旦不定，就会产生很多无谓的恐惧，生活得越来越疲累。 而定心这本书正是指出，我们需要的不是没完没了的大量信息，而是找到一个坚定而且具包容的哲学，让我们无时无刻都能够依靠和信赖的自己。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定心》，作者山下英子、龙川修，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由你做决定。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我们的话题讲香港的夜中学。直播室导游啊，历史教授何冠环，有文化评论员郑景雄，有这个教育关注组的张文炳，和主持岑日飞。文炳，我知道你搜集了一些学生和教师对夜中学的看法，可不可以讲一些出来跟大家分享呢？ 哦，好啊，阿飛哥，唔該。嗱，今次咧，其實即係有機構突然間係唔再續辦呢、這個夜中學咧，係影響唔到學生嗰個求學決心嘅，因為咧據了解咧，即係不論佢揀香港路德會好，或者係呢、這個瑪利亞書院好啦，大致上咧嗰啲學生都係繼續翻係即係讀嗰個夜中啊。咁即係換言之咧。即係嗰啲學生喺呢方面嗰、那個追求咧，係可以話好熱切。咁而亦都有意見就認為咧，即係話政府咧，你係唔可能咧，係對呢、這個即係呢、這個夜晚嘅基礎教育咧，係即係脱身嘅，即係唔承擔係嗰個整即係整個責任。咁希望咧係能夠有即係多啲嘅温情，就唔好咧製造一啲嘅失望同失敗，因為這個呢個咧對嗰啲年青人咧將來咧。佢對個社會啊等等嘅睇法咧，係好即係會有一定嘅影響嘅。我舉個例咧，就即係曾經咧，喺2003年嘅時候，當時嘅教育統籌局強行外判嗰啲夜中啊等等嗰啲課程咧，有一啲嘅同學係非常之接受唔到，因為佢哋係好有心去讀書，結果佢哋讀完咗㗎。就轉即係改變咗自己嗰個人生，就去做咗啲文政即係嗰個文職嘅工作啊，或者半專業嘅工作啊咁樣嘅。原先佢哋可能做開工廠啊咁樣，咁但係咧佢哋就好不值政府嗰啲即係當時嗰啲所作所為，所以往後咧有任何嗰啲遊行嗰啲咧，佢去年年去嚇、啊，即係以表示佢哋咧係對即係政府嗰種嘅不滿。咁所以呢個咧，我好希望嗰啲咧為政者咧係唔好咧係掉以輕心， 即上梁山 嚇嚇，冇掉以輕心。咁咧就另外咧有一位呢個老師咧就係、是、即佢係提出佢話，即政府應該承擔啦。即因為而家嗰啲團體咧，佢你叫佢另外自己拎一啲即錢出嚟去承辦啲夜中學嚟到補貼咧，係冇可能嘅，因為而家基本上咧籌錢就係好難。咁嘅五年一次嘅投标咧，亦都令到咧而家嗰個運作啦係唔穩定嘅。咁佢話即係你而家即係政府係有錢啦，點解你即係唔可以去作呢個承擔咧？嗱，而家就咁嘅情，大學咧就每一個學生嗰個資助額咧大概28万一年，一年28万。中小學咧就8万几到9万蚊 即係嗰啲公營嘅，即係官校啊， 正規教育嗰啲， 即係正規教育嗰啲，即係日校嗰啲。咁所以你話如果夜中任政府支持曬，所以睇曬數都係萬零蚊一年，即係距離呢、這個即係頭先所講嗰啲數字咧，仍然有一段嘅距離。嗱、我覺得咧，我哋絕對唔能夠話咧係日夜校去爭資源，根本就完全兩碼子事。即係夜校嘅運作唔大噶嘛，所需要嘅資源唔多噶嘛，係嘛？咁其實各有各嗰個發展，咁只不過咧，即係政府只要動用多少少嘅資源咧，就已經可以咧係所謂咧填咗夜校嗰條數啦，即係重新咧係恢復翻2003年或者以前嗰個即係免費教育。咁我覺得呢個咧係即係值得政府咧係好認真咧係短期內去做嘅。咁所以咧就所以啲老師就話咧，同埋你如果係有咁嘅需要係可以咧。是得免息貸款下俾啲學生，等佢能夠咧，尤其到個會，即係要考 DSE 嗰年咧，最好就係佢能夠係有多啲嘅時間嚟到去備試，咁啊喺經濟上咧就變咗佢可以咧能夠有啲走賺啊咁樣嚇。 喂，文炳啊，你講緊呢啲同學嘅心聲嗰啲啊，其實我就再講緊啦，飛哥啊，何教授，就咧為政者咧，佢係離咗地啊，佢根本係冇貼近個民心，也不以民為念。其实呢我哋话呢啲夜校学生，佢随时你搞唔好咧，佢成为咗一啲嘅不良青年噶、哦，系嘛？你仲话斋佢走去游行或者我做其他嘢啊？即系我唔系话游行就唔好啊，即系合法嘅嘢。总之，但个问题就话、你俾少少资源，你冧到佢，而呢啲咧将一啲咧边缘青年咧，甚至啊，你将佢咧俾佢鼓励，佢觉得社会冇离弃我哋，好支持我哋，俾少少啊，少少。我然之後咧，呢啲人將會成為咗社會有用嘅人。嗱，唔係淨係教育，呢、这個直情係成個社會嘅教化，同埋呢班夜校嘅學生，佢哋所受嘅合理嘅待遇，將會反映響全個社會。大家都睇到，哎呀，好啊，香港政府幾關心惠民有赤子之誠、哦，關心啲弱勢社群、哦，幾咁美好啊！你而家做到咁樣孤孤寒寒，喂，啱啱過完暑假，各位。我暑假就最怕去到啲學校地方，咩中小學、大學啊？點解啊？大興土木啊，做曬大工程啊，又個油啊，又整嗰啲乜嘢啊？拆大拆，我問嗰啲人，我喂點解做咁大工程啊？舊年先整完啊！佢誒有 budget 啊嘛，政府 budget 你唔用，我哋有冇？哇！我陰功啦！你即係話咧，政府唔係冇錢，啲資源點樣去運用？你用一種官僚嘅思維。你只是看数字，你只是交代，你怎样去交差，你不是真的以教育为个使命，你只是讲紧咩筹款嗰样嘢。夜校学生是很惨，因为咧，佢哋冇啲好强势嘅校长同佢哋争取啲嘢。你谂下今日香港所有大学校长其实是 salesman， 系嘛？佢哋推销员，佢哋做筹款，同以前我哋话蔡元培年代嗰啲咁嘅，系嘛？即系嗰种校长是两种角色嘅，呢、这个都唔紧要，但是呢啲夜校學生就係冇人同佢爭取呢啲資源啦。我哋今晚幾個老人家喺度就為佢哋仗義發聲，因為過去呢個暑假佢哋面對緊差唔多冇機會繼續學業啦。我哋唔應該呢個社會係唔應該俾呢種情況。如果我哋今日唔發聲，響下一個學期點啊？明年又點啊？係咪？你對呢啲年青人唔俾一個恰當嘅一個關心，佢哋係對唔係淨係教育？不是只是他们自己的个人或者他的家庭，是对整个社会是造成一些是不足啊。这个是一个对一个你成日讲香港，刚刚我就讲过话嘥了4400万，最后抌咗咸水海，是吧？没用的。但里面其中一个他想做什么？他说打造香港成为一个亚洲最宜居城市。Come on， 最宜居城市，你连一些土生土长香港这些弱势的年轻有志 的人。我哋都唔俾機會佢，咁呢個點樣打造成亞洲最宜居城市啊？何教授，你話咧？ 文炳，我係想問問啊，除咗講夜中學嘅學生咧，夜中學嘅老師啊，其實都係不受政府嘅重視啊。其實佢哋想接受培訓，係咪都會冇咁容易咧？同日校嘅老師比，夜校嘅老師其實譬如阿何教授，你有冇留意夜校嘅老師比，其實冇啊，日校老師咁。容易培訓啊，各方面啊， 哦，夜校老师咧，基本上就佢系日校嘅老师， 又唔系全部系啊嘛，净系教夜校。 好多都兼嘅， 兼嘅啫。即系曾经嗰段时间咧，香港有一轮经济好唔好啦。咁我喺华人救生会夜校做校董啦。咁我当然知个运作啦。当时个夜校功能有嘅噃，佢去兼下夜校咧，教翻几万啦，执翻都几千蚊。真系当佢有啲人失咗业嘅咧，系不无小补。即係嗰陣時，九十年代到到二零幾年嗰時仲好嘅。咁當然啦，就係將貨就價噶啦。你教高班就高啲啦，低班就少啲啦，又不同嘅學校啦。咁我哋救生會中學啦，個夜校啦，佢就我哋好公道嘅。咁我哋揾到啲好有經驗嘅老師，就當然啦，就係同日校冇得比嘅。佢係啱正好嗰時安置咗好多啦，失咗業嘅。好多老師，即係嗰一經濟最好兩年裏面咧，佢哋都話好彩，都個日日頭冇份工，夜晚咧就執翻多少。 幫補下， 係啊，嗰個不無小補嘅。嗰個如果政府肯即係慷慨啲嘅話咧，你納入正軌嗱，佢政府夜中嗰啲唔同啦，好多官校嘅老師日頭一份，夜晚一份。不過當然我哋成開玩笑講。佢夜晚教書好過打麻雀啊，我做第二樣嘢啦。 正經嘢做啲。 佢哋日有教，夜有教嘅，即係嗰啲係好批好多。但我哋自己即係私人團體辦嗰啲咧，咁我哋就向稍微向官校看齊啦。咁我就翻我哋嘅財力，因為我哋非牟利噶嘛，我哋都貼錢噶嘛。咁講到尾嘅、那個政府睇下識唔識計數嘅啫。計數嘅，我記得個故事請唔好介意，我係丟書包啦。马上跟个门下冯焕，佢出名乜嘢咧？叫佢去收债，然后临尾佢话有冇嘢帮你买翻翻嚟啊？马上跟就话你睇屋企冇乜，你帮我买啦。结果去到咧，佢叫晒啲人烧晒啲债券。佢话呢个马上跟送俾你，咁咪拍手掌好啦。后来咧，马上跟话吓，点会你收唔到啲债啊？佢你跟我买嘢啊嘛，买咩？买个人心咯。 阿姨，佢话买姨。 啊、我幫你買咗喎，後來馬常君好嬲佢噶嘛，但係終於佢俾人炒魷魚之後咧， 夾到歡迎啊，翻 夾到歡迎，佢先知道啊，原來阿馮煥幫佢買樣真係值啊！ 睇唔到嘅嘢係最珍貴嘅， 最珍貴嘅，你呢啲對嗰啲無助嘅弱勢社群嘅，你扶佢一把，佢會多謝你嘅。等於我哋好樂意咧，就係、是、我學校裏邊咧係加好多獎學金，即係讓佢哋咧勤力讀書嘅有助學金有獎學金。你幫佢一把，幫佢一把，佢會記得你嘅。即係呢樣嘢，其實所費唔係好多。我哋成日都覺得咧，我哋呢個政府咧，造成好多怨氣咧，好多錢咧，應使唔使，唔應該係使。我哋成日都話心涼，做一個審計處，每年都去查下教育局，睇佢點樣使錢。不過當然咧，教育局啲人家鬧我啦，局長局長話你好介紹，即係佢要揾人咁啊使下。大學一樣係好多好多錢，我哋自己過來梗係知啦。咁少嘅錢幫到咁多人，何樂而不為？即係攤一條數，點解唔做啫？究竟我哋希望特首明白嘅。剛才我都提到啦，今年佢仲啱強時咧，奧運攞好成績，佢哋開始啲人發聲係要照顧啲運動員，唔係個好似何詩蓓咁樣噶嘛，屋企有錢噶嘛，嗰幾個乒乓小花喂。为了打乒乓波读大学不读的嘛，他将来他不打乒乓波怎么办呢？所以现在当然锦上添花啦，他拿了铜牌激在学校出来又说给奖学金他啦，这个好事。但是他拿不到牌他怎么办呢？那你照这班人甚至他们打石场跟上，他说是那些精英运动员的话退役之后呢政府应该是接受他入纪律部队的。那我们开玩笑说是啊。我哋举个赞成啊，李伟思咁 fit 嘅话咧，佢退役即刻揾佢做 madam， 做下公关都得啦。咁呢啲系做啱嘅嘢嘅，即系人要提出，所以因势利导好事。我成日记得留俾临走教两个仔女，教个仔两句说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啊，勿以恶小为之。 呢、这个真， 即系勿以善小而不为。夜校是善小啫，点解唔做咧？做咗有一班人，虽然未必有好多人会全城欢呼，你俾钱梗系全城欢呼啦。不过你整得唔好啦，有啲人闹你啊嘛。你照顾班弱势社群，嗰班无助年轻人，佢会多谢你，记喺心里边嘅。 啲教育，教育係講仁義嘅，係講個心嘅。咁啊， 唔係講數字，即係 唔係講數字 嘅。你就講咧，阿飛哥提到咧，就係嗰個夜校老師嗰個質素啊。 嗯， 其實呢個都係一個重要議題嘅，即係夜校佢資源各方面嘅嘢啦。如果政府係唔一個積極態度咧，佢係唔鼓勵一啲有心有力嘅人去教的，可能係好似話有啲佢有冇啲限制嘅，好似即係夜校嘅老師係咪啊？ 都有咩嘅，即係你都有註冊嘅要求，咁就即係學歷嗰啲有嘅，即係比如一個學位啊、剩啊嗰啲咁樣啦，或者教文化。 但政府有冇鼓勵咧？即係話喺度量可以吸收吸引多啲有心嘅人、有質素嘅老師去喺夜校嗰度嚟到幫下手咧？ 即係我諗政府咪就係好即係機械式，就係、是、你可以註冊啦，咁啊即係你報上嚟，咁我咪批你咯，即係咁樣。咁至於咧，就我覺得就比如話啲夜中嘅課程啊嗰啲咧。即係政府咧，就起碼就我覺得佢就冇乜代佢哋宣傳啦。即係例如話藝進展翅年年咧就好大動作咁樣咧， 廣告都唔少錢啦、 啊，拍曬係咯，拍曬廣告片㗎， 拍廣告片啦、啊，然之後又開 show 啊，又剩啊嗰啲咁樣係嘛，即係嗰啲展覽啊咁樣。咁但係咧， 即係夜校好少見佢宣傳喎、 啊，完全冇啊，完全冇啊。例如呢啲咁嘅場合，你可唔可以俾啲機構去擺一個即係攤位， 即 係去宣傳咧？是冇嘅，完全冇嘅。咁啊，更加唔好講話用呢個大眾傳播媒介。不過有一樣嘢咧，就我哋都或者值得欣賞嘅就係而家嗰啲夜校嘅老師咧，夜中嗰啲老師咧，以我了解啊，過呢十幾年咧，係大即係比如2003年嘅時候外判嗰啲課程，同埋而家咧嗰啲人工咧，以段中計咧，冇乜改變嘅啫嚇。但係已經係十幾年後咯喎， 咁冇乜鼓勵喎、啊，大佬。 咁但係咧，佢哋咧就有滿足感。我聽佢哋講就係、是，因為咧佢覺得學生真係好用心讀書，佢令到佢哋咧就好有嗰種個動力去教，同埋咧就同我哋大家有好個互動。咁呢個咧就佢哋一個好大嘅滿足感。 但官方應該鼓勵一下。 而家最大嘅問題就是要政府夜中嘅問題，要政府一定要泵水。 係啦，冇錯啦， 泵少少都得啦， 泵少少得啦。坦白講，我哋即係。你做下，因為我哋個別嘅，我哋未必掌握啲嘅資訊。你做個中央統籌，即係話俾佢聽，你邊個讀咧，去邊幾間學校咁啊？佢有個心態就自生自滅嘅。咁佢唔會點樣干預你嘅，但係你幫少少嘢做個宣傳啊，幫少少咁啊，即係。你當然俾啲資助，咁我哋嗰啲辦學團體咁咪變鬆啲。 自生自滅咪佢冇責任咯。 有啲嘢咧係其實即係教育局應該去做嘅。嗱，比如日校嘅學生，佢有車船津貼，有書簿津貼。嗱，唔好睇輕書簿津貼喎。你而家開學嘅時候買齊一套書咧，分分三四千蚊喎，分分三四千元。 佢賺一萬幾千蚊人工又睇啲。 係啊，所以有啲同學咧係長期要借書嘅。 陰公啊！ 因為佢買唔起啊，買唔起啊。都話試過咧，曾經有同學咧係要點樣，要經報紙報導咗出嚟之後咧，由報紙同我哋籌翻錢咧，就令到佢哋可以買得到書，即係搞到咁樣啊！咁所以咧就即係同埋開啲新嘅科，咁日校有幾廿萬做一個即係開頭啦，咁夜校就冇嘅，咁呢啲就應該照顧一下，令啲學生學得更好。 冇啲支援啊，支援嘅嘢。 係啦，係啦。 好啦，我哋都要講唔曬噶啦，咁啊，總之係依個存在好大嘅問題，希望政府咧同埋教育局會關注依、這個。香港夜中學問題，咁啊，聽晚嘅題目咧就係林以樂同埋李廣添博士同大家畫出心靈世界，咁啊，跟住落嚟就係那些年張偉基嘅節目，然後就播首陳奕迅嘅歌《歲月如歌》，拜拜， 拜拜， 拜拜。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道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